加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可获发放的训练津贴金额会由现时的4500元增至5800元，以进一步鼓励青年人参与实习，获取实际工作经验。展翅清洁计划的其他优化措施包括积极搜罗有薪在职培训空缺，以及与雇主合作举办主题式招聘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午初至中期多云，天气和暖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05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7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10蚊，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9.98跌1仙，中国平安91.1升2.5毫，友邦保险79.85升1.85，阿里巴巴200蚊系升2.4，新上市嘅康明杰瑞制药系报13.5，建设银行6.41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39.9升4毫，美团点评100.2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10.316，瑞士法郎7.951，澳元5.375，加元5.931，新西兰元5.139，欧元8.69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升55蚊。伦敦金汇安市买入1473.42美元，卖出147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好翻好多啦。咁但系反而系反方向去翻上水咧，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呢一段咧就系慢车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后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慢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呢，落返去维园嗰段呢就慢车嘅，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咁咪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牛头角定府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许靖韵、 谷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贤。 蓝吧蓝吧，期待尚未退行。 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继续有 Eric 啦， 有严婷在这里。 是啊，现在什么天气啊？冬天， 冬天，冬啊，系啊， 好 hot 啊，但系今日， 系啊，哇，睇埋个 MV 啊，仲兴啊， 唔系兴啊，系 hot， 兴系好似有种嬲嘅感觉嘛， 我想话咁兴合合， 系啦，兴合合， 嗰个兴咯， 系啦，但系你话好兴啊，咁你话，哇，见到你真系好兴啊，即系我见到你真系好嬲啊，你明唔明啊？我见到你真系兴合合啊，就系你同你情人讲啊， 不好意思，台湾的不太懂你们的，好啦，冇嘢啦， 讲嘅咧就系关智斌。 点解冇人理我？系啊，关智斌新出啊，出新歌啊，头顶有角。 系啊，其实早两日已经拍咗台噶啦，咁样样。咁今日就讲一讲呢首歌啦。因为喺 weekend 嘅时候咧，我已经见到佢咧就系出咗一个 teaser 噶啦，就系呢个 MV 嘅 teaser。 系。 咁跟住咧，我成日都觉得通常啲歌手咧，只要过咗个心理关口之后咧，佢就会一路咁脱落去噶啦。陈建安如是，关智斌如是，因为我又觉得是喎，即系譬如我做 gym 咁，大佬我练到个身咁靓， 系， 咁我亦都觉得不妨公诸同好啊，咁样。 但系其实咧， 最紧要靓， 系咁样，咁佢咧剪咗出嚟嗰部分咧，都的而且确系相当之诱人嘅一部分嚟嘅， 啊、 我真系觉得系啊， 系啊， 因为即刻见到有好多朋友 share 俾我睇，佢快啲去睇下，快啲去睇下，于是乎大家就好期待呢首新歌啦，同埋好期待个完整嘅 MV 嘅，咁样，哇，咁的而且确冇令大家失望啊， 冇啊， 系啊，冬天最啱睇呢啲，我听暖过打边炉啊。啱唔啱听？ 嗱，讲呢首歌咧，佢其实今次咧都系同一啲系韩国嘅班底去合作嘅。咁啊，同埋咧，其实佢今次咧喺个 MV 方面咧，即系我哋净系留意到佢唔着衫嗰部分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嘅，系啦，因为佢都话其实今次个导演将好多一啲啊 Candy 姐中意睇啲动漫啊，佢话其实原来收埋咗好多一啲唔同嘅彩蛋，就 系 佢哋中意啲动漫嘅风格放喺入边嘅。咁同埋佢一个造型咧，佢话其实系都系 tribute 紧一个佢自己好欣赏嘅歌手，但系佢暂时冇公布呢个歌手，但系鼓励大家去估下。究竟是哪位 artist 呢咁、 哦、 样样。咁我就唔知啦，如果有机会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就可以真係问下佢会唔会揭晓啦。 我都好奇喎、 哦。係啦。咁同埋都几一个亮点就係因为其实featuring 今次係一个我几欣赏嘅女歌手嘅就是 Shumaika。係啦。咁你由即係当年系狂舞派嘅时候咁应该留意佢嘅声音啦。咁然之后其实佢同 所以我爱嗰个嘅 rap 嘅部分我觉得都系好丰富到首歌。 係啦咁所以今次都邀请咗佢做 featuring 啦写埋个 rap 嘅词啦。咁、都系讲嗰样嘢㗎啦就系、是、其实人去到一个年纪又好一个心理嘅状态都好其实尤其是而家呢一个嘅年代呢即係好容易你可以讲一句我唔鍾意囉我对你有意见囉。咁但係其实有阵时候你点样去到坚持做自己呢係啦咁呢个都系近呢几年有好多歌讲嘅一个命题嚟嘅。係啦。只不过佢今次呢就用咗一个系即系 dance beat 嘅方法。 係。 去到唱出嚟咁樣，所以你見到佢嗱歌名咧叫做頭頂有角，咁所以你見到成個 MV 後面都有一隻嘅 獨角獸 喺後面㗎啦，咁樣咁啊嗱，今日就冇呢一個係視像嘅片段嘅， 係大家上網睇啦， 係啦，但你可以先聽一下，我哋 feel 下呢一個自信有性感嘅， 同埋呢種 hot 啊， 係啦係啦，興嘅 興合合過興， 關智斌啊 ，featuring 有 Shumaika 有呢首嘅新歌《頭頂有角》。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楚，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中指

我認識嘅嗰個圈子咧，仲有兩個後生嘅音樂人， 嗯、 然後仲有會有一個兒童嘅合唱團五十人嘅，然後我仲有已經公布咗啦，即係衛蘭衛斯都會喺度啦，咁又會有我哋我嗰個藝術總監黃俊達佢嘅嗰個劇團嘅表演者，所以其實我哋係好多 part 係咯 喺度 rehearse 緊，咁所以我哋提早咗好多。 佢係一個台慶咁樣做啊！ 各方英雄都嚟共襄盛舉咁樣。 即係聽得出應該有好多唔同嘅元素。 我哋係跳慶咗個台慶。 但都趁你啊，因為其實我都覺得佢有好多唔同方面嘅 talent， 等等佢都我都曾經見過啦，係啦，咁所以今次是一個大嘅 showcase 咁樣嘅。 但係個主題好緊要， 係咩咧？ 個主題有兩個，一個就係感恩，一個就係同行。咁講好似係嗰啲咧，即係冇主題就 up 呢啲主題嗰啲咧，但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台前幕後咧，每一個我哋都有故事嘅。咁譬如我講咗個 band 先啦，趙增熙係我師傅啦。我未出道，十幾年前已經認識佢啦。咁我第一個演唱會係佢，中間我有啲其他嘅 performance 或者甚至乎碟都冇佢嘅參與，但係今次一定要揾翻佢。我嘅吉他手同埋鼓手咧，其實兩個都係教我彈吉他同埋打鼓嘅，都係我好多年前同佢哋以前個 band 合作過，咁啊成為咗朋友。又有 Tima 啦，又係同佢作好多嘅歌啦。波多野預計啦，又係好多。咁啊，每一位都係好朋友。浩庭我認識佢嗰陣時，佢係讀小學嘅，佢而家就嚟升大學啦。 哇！ 即係睇住佢大喎。 係啦，我中間其實有一段時間冇睇住佢嘅。咁但係就係嚟自一個叫小小慈善音樂家嘅一個慈善音樂比賽。咁當年佢就係攞一個冠軍啦。係嘛？系啊嘛， 佢好緊張，尤其是即系演奏開咧，唔係即係其他講嘢啊。佢就 你叫佢用琴答你啊，佢答到。 咁我係表演嘉賓啦，咁啊嗰陣時有頒過獎啦，咁啊我好記得佢嘅，因為佢係一個好有 talent 同埋好。有心，好有個靈魂啊，喺度同個琴鍵喺度溝通緊。咁嚟自小小慈善音樂家，其實有三位朋友，佢已經係最大嗰個啦。 哦、 有一個得五歲啊，唔係八歲，八歲，八歲，八歲。 當年啊嘛，你講緊。 而家得八歲。 咁個比賽當年係幾時前啊？ 佢唔係我佢係最啱啱唔知一兩屆嘅， 或者有好多屆嘅，我嚇死我樣，兩歲已經彈緊啦， 係啦，係啊，咁啊就會有佢哋嘅參與啦。咁呢種同行，我除咗係話想 share 一啲我音樂路上遇到一啲我覺得好正、好有故事嘅人之外，我亦都好想 share 個舞台，我好想俾一啲我覺得好有 talent 嘅人，又係一齊去互相去照耀，因為我覺得十年唔係我嘅十年，我覺得我好似係借咗我嘅聲音去講咗有好多人嘅故事，咁亦都有好多人參與喺其中，聽咗嘅人其實就係屬於佢噶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去同行法咯。 OK， 咁浩庭你又睇住阿黃子軒大啦，都 彼此睇住對方都 有嘅，係咯。咁你覺得黃子軒嘅歌啊，或者佢個人，你有啲咩嘅感覺咧？我想問一下， 好踏實咯。 呢个形容词好少听摆喺黄子轩身上 嘅。我系踏实嘅， 佢系只系踏实嗰啲，好务实，然之后佢好清楚啲目标好清晰啊，之后仲要 plan 啲嘢去做啊， 我真系中意做嘢噶， 好踏实咁样， 好自律咯， 系 同埋我觉得样范范都好叻。 系啦，但你都唔渣喎。嗱，一阵间你又弹钢琴啦，但喺个 show 上面你系玩几首钢 琴嘅， 扬琴啊，扬琴玩几多首歌咧？ 玩两首。 哦 ，OK， 咁紧张啊，想问下，会唔会系呢个算唔算一个大嘅舞台对你嚟讲？定系你唔系我已经做咗世界巡回噶啦？ 梗系算啦，梗系算大， 都算 OK。咁啊，心理质素上面咧，黄子轩有冇俾啲 紧张啊？ 意见你，咦，点样准备下好咧？咁， 跟他一起就不緊張 了， 一起玩音樂就 好 勁啊！就帶我上嚟呢個咁嘅節目，面對啲黑心嘅傳媒，撞就打 好大挑戰啊！真係 你當呢個係一個少少預言啦，因為其實所有嘅合作咧都係需要默契啦，大家你好清楚做主持。咁我哋合奏其實我哋係幾個禮拜之前先至第一次合奏嘅，咁我一路喺度排練，一路喺度唔同嘅場合喺度玩咧，大家又會開始。一趌起個尾巴就知 大家想知道、我開始 feel 到佢啲習慣啦，即係佢彈琴嘅嗰啲習慣啊，啲 dynamics 啊，佢點樣去閱讀我啲 cue 啊，咁佢亦都開始認識我把聲音，咁所以我哋遲啲。就出嚟應該係會更加合拍嘅。 Okay, 我想知呢個籌備呢個 show 對於你嚟講最大嘅挑戰係邊方面咧？我覺得你有乜度期已經想死 啦？ 咁多 咁多個團體、啊， 我諗最大嘅挑戰咧就係今次我一定要好 hands on，、 yeah. 因為我七年前我開一個第一個嘅個人演唱會嘅時候咧。我嗰陣時基本上就係我哋定咗歌單之後， yeah. 我就抌曬俾阿希， yeah. 阿希就因為佢知曬我啲歌噶嘛，咁佢咪幫我 arrange 成啊。但係今次我係每一首歌、每一段、每一 part 同乜嘢人玩，我都係好用心咁樣去想講一個故事。呢、 yeah. 個故事唔係我嘅故事嘅， yeah. 可能我係有共鳴， yeah. 但係唔係話啊，淨係講我點樣長大啊，我遇到咩情傷啊， yeah. 其實係我同嗰啲合奏嘅一啲人，我哋之間嘅一種嘅感情，我哋一種嘅一種聲音獨特嘅聲音。咁有啲 rearrangement 就係因為咁樣咧，係要重新嚟過嘅。咁、 yeah. 就呢啲會比較費神咯。反而排練，我覺得我唔係太緊張，因為呢啲歌我都唱咗好多年， 因為全部都係自己嘅嘢， 好熟啊已經。 係啦，嗱，因為咧誒一陣間咧，阿黃子瑩同阿浩庭咧第一首唱嘅咧就係啱啱係上年排嘅啫，係啦，邊緣引力呢一首嘅作品。咁我想問，咁今日揀呢一首同阿浩庭合作，有冇特別原因㗎？ 有㗎，因為首先呢首歌咧，佢本身係講其實佢嚟自一個三部曲嘅。咁個三部曲咧就係講出走啦，去揾自己啦，然後離咗屋企遠去之後咧迷失。然後咧就 feel 到一種嘅引力，嗰種引力可能係一種回憶，一種情，就令到個人揾到翻自己嘅前路。咁邊緣引力咧，其實就係嗰度嘅嗰一章啦。咁嗰首歌咧，我覺得好代表到人嘅成長嘅，同埋好代表到即係我哋喺音樂路上啦。即係浩庭其實佢而家面對緊可能考試嘅壓力啊，面對緊佢隻腦啊，係啊，即係大家全部香港嘅學生都即係嗰個試啦嚇，嗰個英文嗰個英文字母啦，咁啊。其實嗰種嘅我要揾我自己，我未來想點，然後我為咗乜嘢，其實好多會有呢啲問題會 arise。咁我覺得呢首歌我哋一齊奏出嚟特別有意思啦。 OK， 咁先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黃子軒啦，同埋有鄧浩庭啦，咁就有佢哋今日演奏嘅呢個現場嘅版本嘅邊緣引力嘅。 黑洞太靜。怀疑满天星星都不复应，孤寂太易，怀疑没法再信会年轻，默然望生命可有一口气，得你仍够幻想呼吸新鲜空气，苍天会无声，苍生会无声，方知你仍能令我踏过边缘。我依稀终于有奇迹，有些爱有光速的感性，地心开了，有引力是你。动再静，从来用心听的都想呼应，天地再坏，从来白发也会再年轻，突然想生命得到一种美，跟你同时幻想简简单单的你，苍天会无声，生会无声，方知你仍能令我踏过边缘，何以终于有 是爱有个足的感情，如心开了是勇气，即使色声都漆黑了别叹气，我所爱的会开天辟地，我想爱生爱死追踪太阳的长出翅膀的，几多个仍然愿意踏破边缘，再挑剔，终于有奇迹。我想向大宇宙见证，对心开了有引力，如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大选正式展开，全国650个选区的票站将会开放至本港时间听朝早6点之后随即点票，预计几个钟头之后有初步结果。今次是英国不够五年来第三次大选，亦都是近100年以来首次在12月举行选举，采用简单多数制。首相兼保守党党魁约翰逊提前大选，是希望保守党可以赢得国会大多数，通过脱欧协议，确保英国在下个月底之前完成脱欧。选前多项民调显示保守党的赢面仍然较大，但亦都有传媒预测保守党未必能够取得大多数议席。由于预测英国今日天气潮湿，加上在圣诞节临近之前投票，以致是选民对脱欧议题厌倦等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投票率，选举结果仍然难以预料。中大医学院调查发现，本港儿童近视问题趋幼龄化，儿童越来越早戴眼镜。本港儿童近视比率较亚洲城市甚至是欧洲国家更加高，建议儿童尽早做检查，预防深近视。中大医学院自2015年起展开儿童近视调查，至今已经为超过13000名4至9岁的儿童检查，发现6岁的近视儿童比率有11.4%，到9岁的时候急升至超过40%。负责调查的医生任卓星话：，父母近视越深，仔女患近视的机会越大。专家建议近视患者每年检查眼睛一次，并从生活习惯入手，例如是避免近距离阅读，预防近视加深。今年三月有报道话，康文署未有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将辖下几百个公众游乐场地的图迹存放在土地注册处，令该处职员同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在场地的执法基础成疑。康文署当时要暂时不在相关场地就违例吸烟、摆卖等执法。申诉专员公署完成主动调查，话康文署有4项不足之处，包括并冇就法例要求制定明确指引，亦都冇主动监察存放图迹嘅进度，并提出7项建议，包括指示职员必须为各公众游乐场地以备图迹，以及按照法例要求将图迹存放喺土地注册处，并严格规定分区办事处定期汇报图迹存放嘅进展等。劳工处优化展翅清健计划，新一期的就业启动项目明天起接受非政府机构提名青年参加，名额由100个倍增至200个。机构每名的学员每个月获得的资助额会由8300元调升至9000元。学员由下个月起参加为期1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可以获发放的训练津贴金额会由现时的4500元增至5800元，以进一步鼓励青年人参与实习，获取实际工作经验。展翅青见计划的其他优化措施包括积极搜罗有薪在职培训空缺，以及同雇主合作举办主题式招聘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天气和暖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2点，升349点，总成交金额76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9.8；盈富基金27.25，升4.5；小米集团9.97，跌2仙；中国平安91.25，升4毫。友邦保险79.65，升1.65；阿里巴巴200.2，升2.6。新上市的康宁杰瑞制药是报13.54，建设银行6.4，升3仙；信宇光学科技139.6，升1毫；美团点评100.5，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23美元，卖出1,47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翻大家咧，咁较早前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嘅意外事故系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公路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咁但系青山公路新田段同埋新深路近住新田交汇处嘅交通咧就非常繁忙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和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是繁忙，车龙排到英皇道近康福台。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排到去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子妹活动，咁由稍后下午4点起，直至到5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尼佐治街咧，将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 揾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三点半钟就嘅苏俊音乐啦，我哋今日咧有黄子轩啦，系啦，咁啊，同埋咧一阵有两位咧同佢一齐合作嘅单位， 系啊，头先已经有位出场噶啦， 就系、是、浩庭啦， 欢迎 ，hello， 系啦，头先咧答半之前咧就系唱咗系呢个边缘引力啊，咁啊讲成长啊迷失啊， 系啦， 阿浩庭啊，你喺度演奏呢首歌嘅时候咧，有冇感到啲迷失啊？即系令你谂翻，我人生都好迷失。佢迷失翻嚟而家， 系啊！我要答呢条问题，我人生真系好迷失啊！咁 样，呢次系你啲老人家咧，大咗之后突然间先至开始有呢一种嘅感觉， 好似 佢享受紧嚟。 佢喺度谂紧啲，通常都系回光返照， 好痛苦。 但系咩？你想讲咩？其实 嗱，我会估啦吓，因为你比较你比较精准啊，你讲嘢，所以咧我估下啦吓， yeah. 即系其实喺香港啦，大部分嘅学生咧，而家呢个尤其是你一代咧，学音乐系好多时候系为咗攞分噶嘛，为咗升学噶嘛，咁好多时候你学到咁上下咧，其实学校或者甚至乎屋企系唔鼓励你继续玩嘅，咁但系好似你咁样玩到系。去世界各地去參加演出、去比賽咧，其實係非常之罕有嘅嚇。咁、當你去踏出呢一步，然後你又去說服你嘅媽咪或者學校，然後佢哋去支持或者唔支持、你可能都面對一啲困難嘅嗬。你話係咧？ 都係嘅。 你估中曬啊！係啊，佢話係。 如果王子唔係做音樂嘅話，佢好啱去做阿 Sir。即係佢好了解啲年輕人嘅心聲， 係 咪啊？係咪啱先？ 係咪先？係 心理學。 你講，你講，你講，你講，乖。 有咩迷失？ 可以冇㗎，傻豬。 係啊。 係啊。 其實都冇乜迷失嘅。 好嘢。 咗呢個話題咯， 我哋。 Yeah. 我哋唔好難為大家啦。 但今日咧，除咗頭先我哋聽咗係邊緣引力之外咧，咁其實咧，黃子仲揀咗你一首歌嘅，係啦，咁就係為你鍾情，係 哦， 係啦，咁呢首歌我想問阿浩庭，以前有冇認識呢首歌噶？會唔會都聽過下？ 你幾多年出世嘅？ 我2002年出世的。 哇！今日節目時間完啦，我出去先啦。 佢02一出，我個心咧痛咗一下咯，咁 你02年做咗幾多年電台？ 黐你後嘅 B B 嚟㗎！ 02年出世，所以呢個對於你嚟講就幾新鮮嘅作品嚟嘅， 當新歌聽嘅喎， 佢好新穎係咪呢首歌？ 聽過 哦，所以準備嘅時候咧，即係你揾個譜，然之後自己練定係點樣？今日 聽過咯， 聽過， 然後我又有俾一個我嘅版本去聽嘅，去 feel 下。 OK， 其實我揀呢首歌咧係想送俾一個我哋啱啱離開咗我哋嘅一個前輩，咁佢就係小田哥黎小田啦。我同好多嘅音樂人都好掛住佢啦。其實佢有好多作品嘅，作曲又有，監製又有。其實呢首係佢監製嘅一首歌，《為你鍾情》。佢都好鍾意呢首歌嘅， yeah. 即係佢生前都成日講嘅。咁因為佢同張國榮嘅關係亦都好親啦，佢哋咁佢亦都幫佢塑造咗好多好聽嘅歌曲啦。咁所以我本來呢，其實我之前係有另外一個場合係唱過呢首歌。我哋本來準備嘅時候係諗住佢喺就算喺醫院都會聽到嘅，但係我哋錄影嗰陣時佢就已經走咗啦。咁所以呢首歌就係送俾佢咯。 係 OK， 咁對於阿浩庭嚟講就可能都係有時候覺得作品係可以成全嘅，咁即係變咗其實你接觸一下一啲以前嘅作品，你咪又可能將呢首歌繼續個故仔又好，個感情又好，咁咪繼續 pass on 落去。 我覺得當新歌聽冇壞㗎。即係同埋都可以欣賞到其實以前廣東歌係嗰種嘅風格嘅，即係係好特別嘅。 系咪覺得我哋好老撇撇啊？ 都唔係嘅， 因為佢唔知咩叫老撇撇。 即係教佢啊！ 其實我見到佢眼神中嘅迷茫。 佢話：今日我就開始知道咩叫迷失啦。咁樣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黃子軒啦，同埋浩庭啦，有佢哋今日演繹嘅呢個版本嘅《為你鍾情》。 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愿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还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愿意一切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 愿意一切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是好聽的呢首歌， 係 即 係 classic， 真係一種 魅力 classic 啦咁樣。嗱，今日咧就頭先講咗啦，黃子欣又帶咗兩個即係年青啲嘅音樂人上嚟啦， 比我年青啦， 係。咁啊，頭先我送咗咗啊，後庭之後咧， 都俾我哋年輕，都俾我哋年輕。 有另一位咧，就係彈吉他，同一陣間會同阿黃子欣佢合唱嘅，係啦。呢位有朋友叫做姚寶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咁啊，姚寶我又介紹一下啦。咁啊，同阿浩庭有少少唔同，浩庭咧就係佢嗰陣時嘅一個公開嘅比賽啦。我呢個公開比賽咧，其實喺網上嘅，咁就係我發起嘅一個招募大招募，咁佢叫做牽引力。咁啊，嗰陣時我 invite 所有有 follow 我嘅朋友咧， yeah. 可以用任何嘅方式去演绎我任何一首歌。姚寶系劲到咩咧？佢话一个方式太闷啦，我用五个方式。佢一个人玩咗五个乐器，五个定四个？ 四个乐器。 佢自己打鼓，自己弹琴，弹吉他。 同埋佢和音咁樣咯，四樣。 但係佢喺個 screen 嗰度都係有四個佢 嘅 喎， 即係好似自己夾咗對 band 咁樣樣。 係啦，係啦，都勁嘅。 佢係諗住嚟挑你機喎呢單。 挑我機， 佢直情我唔係 Tribal 咯，我係黃子軒。 一個人喎、 啊，一個打四個咁。 咁咧，咁佢係其中一個勝出嘅單位啦。咁、yeah. 我其實我有承諾過佢哋，我話所有贏嘅人咧，我都希望可以同你切切實實咁嚟一個 crossover。咁、oh. 因為我今年十週年嘅 theme 我都講過係感恩同埋同行啦。咁感恩一啲同我一起去努力過的人、嗯、然後呢就是去希望我又可以 share 個舞台 with 一些同行的人。Yeah. 同行的呢就有姚寶了。嗯、今天揀的這首歌其實呢就是他在網上他的 submission 那首歌來的。嗯、他的 cover 的版本我的歌這樣。哦 我想問你當初嘅時候，你即係 submit 你呢個比賽嘅作品嘅時候，嗯、你有冇諗嚇黃子你會 jam 落嚟嘅咩？我今日要就你啊！ 我攞嚟自己玩嘅喎，真係 梗係唔會啦。 唔使啦， 係咯， 唔搞我啦。 咁你同阿黃子嘅合作咧，因為大家可能喺 rehearse 嘅時候啊、嗯，等等會相處多咗嘅，係啦。咁個感覺如何其實？ 踏實。 自律啊 ，Jonathan 系一个好 all round 嘅一个 artist 啦，跟住喺佢身上面学到好多嘢，即系佢嘅， 因为佢都有上紧咁上一年纪啦，系嘛？ 又唔 系，因为成为今日被攻击嘅点啊， 佢嘅音乐造诣好高，咁所以就有好多方面，吉他方面啦，唱歌方面，和音方面，所有嘢佢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咁我虽然系短短几日啫，但系我觉得自己又学咗好多嘢，都应该有进步到嘅，有啲某方面。方面可以，因為佢教咗我好多好多。 客氣啊！ 但你之前咧，你之前係一路係自己有冇夾開 band 啊，或者創作？ 佢一個獨立歌手嚟嘅。 哦， 係我自己都係。 我後來先知嘅。 係啦，都係算係一個創作歌手啦。咁我都有自己作品，亦都平時都係一個。有教小朋友唱歌的老師嚟嘅， 老師嚟嘅， 哇、wow,，OK， 所以佢未唔係我哋想中咁年輕嘅， 係啊， 唔係啊，你中學都可以教小學嘅，唔係咩？ 可以， 佢又係千禧後 BB 啊， 個樣似啊。 但我想問，其實黃子你係咪一路係幾時開始就係覺得，咦，唔係、啊，除咗我做自己嘅歌之外，我其實仲可以不斷去同好多人合作，同埋分享呢個音樂嘅空間。 基本上。Day One 我已經是咁嘅，咁、兩位其實睇我派台歌咧，十次有九次咧都係有啲求乜求乜噶嘛，合寫合乜，其實合寫係難過自己寫好多嘅，因為實有意見衝突啊，有分歧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先可以做出一個最好嘅作品。咁同埋好多時咧，除咗嗰啲好勁嗰啲，譬如你話趙增熙啊，或者林夕啊、林若玲嗰啲啊，我都會刻意去揾一啲可能係新冒起嘅，甚至乎係啱啱有啲可能啱啱移民翻嚟啊，即係一啲。浸過下鹹水嗰啲嘅 musician， 譬如 T 媽啦，嗰、yeah, yeah, yeah, 陣時好早好早期， yeah, yeah, 喂呢個人好勁喎，一定要同佢一齊玩。Fergus Chow 啦，而家就Khalil 嘅御用啦。我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佢第一次公開喺香港公開表演就係我哋一齊去玩啦。等等，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快樂咯，即係快樂唔係話你要點樣去博取大家幾多嘅掌聲，係我有嘅嘢，我點樣可以同人分享，然後我哋一齊點樣去發大佢，屬於所有人。咁、其實點解有呢個牽引力個大招募嘅諗法呢？因為其實我不嬲都有咧喺網上面咧 search hashtag 嘅嚇。大家即係上網鋪自己片嗰啲咧，不妨可以試下啲 hashtag 啲咩廣東歌啊、Hong Kong singer 啊嗰啲，我係經常會 search，然後咧我係會無啦啦喺人哋嗰啲 account 嗰度留言啊、like 啊、轉啊，係無啦啦嗰人唔識嘅，經常做呢個動作。咁我覺得咁樣會令到我哋香港嘅樂壇或者我哋成個藝術文化個圈可以多一種友誼咯，因為。自從我開始做一啲同演藝人協會有關嘅嘢之後，我發覺原來我哋係好多人係各自做緊自己嘅嘢，而唔知道大家原來係平衡一齊咁樣努力緊。如果 link up 咗咧，係可以更加勁嘅。咁所以我咪主動去做呢樣嘢咯。 OK， 但我想問當初姚寶點解你 submit 你個 work 嘅時候，你揀咗黃子軒呢首歌嘅？ 呢首歌係阿子軒之前參加有個中國好歌曲， 係一個比賽。 我聽到佢唱呢首歌好感動，覺得好好聽。跟住我就不如試下就演繹下呢首歌。咁我又想特別啲，咁所以我就以即係分析幾角咁樣 submit 呢一個 video。 屈機啊，直情 唔係， 屈機。 佢今日諗住自己做曬所有 嘢。係啊，得唔得？ 點知黃子軒坐埋落嚟，咁冇辦法啦。 係咯，起碼都 俾位你咯， 合唱咯，合唱咯。 你一定要唱咪俾你咯。 喺concert 上面會唔會合作啊？你哋會唔會有一 part 都會一齊 cross？ 我哋今次唔會，但係我會邀請佢嚟睇嘅。 哦， 因為我哋嗰、那個。實在太多嘅參與單位啦，係啊，其實咧喺呢個大招募入面咧，有一位其實係會喺我個演唱會度出現，但係佢唔係玩音樂嘅，佢係畫畫嘅。 哇！ 咁所以呢個我唔 care exactly 係咩住啦，但係係啊。 哇！佢個好多嘅能人異士都喺嗰度出現，都係台 慶 咯。 好叻啊！ 好靚咁樣， 又畫畫又彈。 喂，咁我都估到應該呢個 show 咧，應該幾係豐富嘅歌內容，因為你睇個合作單位咧係幾咁多元化咧，估唔到連畫畫嘅都有。咁究竟會點呈現咧？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即係無論我哋幾多元素咧，我都。呢、這個借住呢個才藝表演 feel 嘅嘢嘅，尤其是我自己 跳火圈， 即係我唔會話，喂呢一 part 就係睇哇好勁啊，唔、yeah. 會。如果 serve 到嗰首歌我就拉、 yeah.，serve 唔到就拎走噶啦。如果 serve 到咪彈，serve 唔到咪拎走咯。咁都係一啲同成長、同時間、同、 yeah. 關係嘅有關嘅一啲。故事嘅內容，咁、yeah. 所以其實係以人為本，每一個出嚟其實都係希望係帶出一種佢自己嘅獨特嘅一種光芒，咁、希望大家又可以嚟去感受一下嗰種正能量啦，因為我覺得而家感恩啦，仲開到 show， 係、需要發放一啲正能量，同埋同大家分享一啲希望。尤其是有咁多咁多嘅年轻人，年轻过我嘅人，佢哋嘅希望，佢哋对未来嘅期盼。 咁、我哋就继续感受一下呢一种嘅温暖啦， 系同埋感受年轻嘅气息啊， 系啊，有种老老嘅 feel。喂，咁我預祝黃子軒你 good show， 係啦，同埋係你全部嘅隊友啦，一齊都係 good show， 享受歌舞台， 係啊，所以叫 crossing 弦樂啊 ，cross 係所有人 crossing， 真係噶，所有人 cross 曬，cross 冇嘢。 咁但係依個時候咧，佢就係同阿姚寶咧有一個 crossover 嘅，就係佢哋會演出翻呢一首咧，碰不上會更美嘅。今日多謝曬黃子軒啦， 係 thank you， 姚寶啦，同埋頭先嘅浩庭， 係 OK， 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I think I'm really missing you. 孤身去面对没有我们的旅途，双脚的疲惫，躯壳早已麻木了，剩下的只有心灵憔悴。一种流泪 I think I'm really missing you， 但碰不上会更美，忘不了上次分开的滋味，却宁可紧紧抱着自我追。 First time today, I think I really missing you. 深深回忆是我如何离开这绝路，孤单的疲惫，若能预见这结果，是否仍执意纠结？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I think I really missing you. 但碰不上会更美，忘不了最后分开的滋味，却只能静静等。 着自我追雨音飘散水平线 I'm singing 要说再见要说再见唱完再见就是不要再见唱完你最好永远听不见没有我们的永远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I think I really miss you. 孤身去面对没有我们的旅途。 选举结果仍然难以预料。香港乒乓队取得春年东京奥运混双项目入场券。港队代表王振廷和杜海琴在国际冰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八强以局数3-0击败斯洛伐克组合晋身四强同时取得奥运资格。两人将会同日本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争入决赛。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天气和暖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3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8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9蚊；盈富基金27.25元，升4.5元；小米集团9.93元，跌6仙；中国平安91.25元，升4毫；友邦保险79.8元，升1.8元；阿里巴巴200.2元，升2.6元；建设银行6.4元，升3仙。新上市的康宁杰瑞制药是报13.5元，信宇光学科技139.4元，跌1毫；美团点评100.3元，跌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7，英镑10.316，瑞士法郎7.948，澳元5.374，加元5.93，新西兰元5.143，欧元8.6958。每百日元兑港元7.1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52美元，卖出1,4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高兆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英皇道近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纪元。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乐活道回旋处。今日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之後提提大家啦，喺維多利亞公園因為有公子妹活動，由而家直至到5月12點，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佐治街會劃為行人專用區。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長時間坐喺度，記得抽時間喐一喐、鬆一鬆啊！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嘅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子豪，做乜约我嚟海边吹风啊？ 博成，我谂住吹散啲妇女嘛。 啊，你唔讲我走噶啦。 今个礼拜咧，天然咪放假嘅，我揾咗嘉宾主持咧。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礼拜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啱唔啱噶？ 得噶啦，嚟打声招呼先。 我哋系 Era， 仲可以一人一日添啊。 但我听讲你哋唔会拆开噶。换渴望散在天空， 回不上。你帮我推荐下咯，我哋又 OK 噶。 就咁话噶啦， 搞掂。 时间嚟到下午的4:09，星期四四点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星河企划嘅最新消息。系啊，仲有啊，同埋会开启一个新嘅单元嘅部分啦、啊。你当系嚟紧会有导演嚟介绍星河企划。 你没有早上，不会逃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致，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 第一首简历有林依文的这首作品，同专辑同名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初音。感觉上都是开始去到一个头的位置。会有导演来介绍星河企划，他们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着的。 去运算给我听，想听的我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 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这个环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晒冷的环节了。 是 啊，等你可以完全地认识一个节目的制作后面究竟有多少人力资源的。 同埋即是总动员，你想想是去到即是公务员同事啦、 啊、 歌手啦、 啊、 校外的即是公司外面 学生啦。 是啊， 今次直接连电视部的同事都可以来的。真的 是啊，继续都是跟你讲一下这个星河企划啦。 是 啊 今次是电视部的导演啦。 没错，咁一位导演呢会负责有两位的歌手朋友的。咁第一位出场的是贝琪。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啊， 贝琪是负责 Hanna 和坤哥那组的。沒錯， 我想知道一开始你知道收到这个星河企划一个概念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怎样 的？第一个反应是因为这两个歌手都没有合作过，跟着又有知道有跟大学生合作，是好像一帮蛙鬼一样。我开头想着都挺 disaster 的。 是即系唔好搞呢啲嘢啦，因为系太多唔同嘅单位你要配合啦。 嗯， 系啊，因为其实真人 show 咧，我哋电台都电视部啦，都少做噶嘛。咁你又要去同歌手合作啦， yeah. 又要去列将啲蛙鬼学生连埋一齐啦，其实都几得意嘅。 哦 ，OK， 所以最后比较得意啦，即系本身就应该系灾难嘅。你系去到几时先觉得？咦，唔系，系几有趣呢件事咁样嘅咧？即系开头会觉得系难关嚟噶嘛，因为都吓。 系啊，去到 press con 之后，因为我哋 press con 咧就其实抽签嘅，咁就将啲 artist 同啲学生咧 matching 啦。咁有啲学生咧，其实根本就系嗰啲 artist 嘅 fans 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好投入。咁你见到佢哋啊，好想做一件事出嚟，帮啲歌手或者自己想玩。咁你自然亦都会投入，觉得好得意咯。 哦， 因为其实我哋咧喺抽签之前咧，有一 part 好神秘嘅一部分嘅，就系八间院校咧都会同啲导演去倾下佢哋对呢八个歌手嘅嗰个人。咁我想问嗰、那个就係你同同学嘅第一印象嚟㗎喇，係咪？ 係呀，係。 你嗰时面对啲同学你諗緊。 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佢哋都 OK 嘅，因為佢哋本身有嘢想做啊嘛。 係 OK， 但我想問啦，咁我哋問下私心啦。你自己最想同邊個歌手同埋邊間學校嘅同學合作㗎？最開頭嘅時候。 我哋咧其實好好嘅，啲導演都會揀啲有咩歌手合作咧。我真係揀坤哥同 Hanna 嘅，咁、 哦、 所以中意喎，咁又正。 點解為佢兩位咧？ 阿坤， 你要俾一個好實際嘅原因我哋，如果我會真係做馬嘅呢單嘢。 又好衰嘅啊！我又揀下，不如其實個個都靚仔靚女嘅，咁我自己又覺得啊，成日對住 Hanna 笑得咁甜咁，拍都拍得開心啲啦，咁咁樣好好有私心啊 ！OK， 咁坤哥咧？ 坤哥都系，坤哥啲歌又好听啦，虽然个个都好听咁。 咁导演头先嗰度系 PR 稿啊，定系咩咧？你自己自作定断啦。 如果我会话，因为坤哥有肌肉咯。 咁同学咧，你同我哋接触完之后，边间院校嘅同学你其实最渴望同我哋合作嘅咧？又 冇话最渴望同边间合作嘅。 咁我哋又问最惊同边间合作嘅咯。 我哋黑心传媒嚟 嘅。但你话即系冇系，因为你觉得间间都 OK， 即系都有好玩嘅地方。 系啊，因为咧其实好似啱啱咁讲啦，就系我哋会同啲学生倾咗偈先咁、 yeah. 其实间间都觉得好有自己嘅谂法，咁又好有 comment 啊，对啲歌手又觉得想同佢变咗啲新形象咁。咁所以第一个感觉见到八间院校，佢哋已经好知道自己想做乜，咁所以又觉得好玩。 O、okay. K。 天高海。 經進入緊咧，佢係幫我哋後期錄緊 VO 嘅階段啦。咁我都睇到少少，即係中間我哋拍攝嘅花絮啦。咁、但係中間好多隊咧都會曾經面對過啦，阿坤哥嗰隊都有噶啦。就係、是、大家即係聽，因為坤哥拍 MV 啊嘛。咁、大家喺度睇佢就係、是、啊，大家諗緊橋嘅時候，但係啲同學可能都會塞咗一個位，咦未有啱嘅諗法喎，可能有啲 proposal， 但係坤哥又未即係知應該點喎。咁呢啲時候，咁你哋使唔使參與去到幫手協調嘅咧？ 其實咧，暗瓦咧都會睇下睇下嘅，咁但係咧，因為嗰個 project 佢哋本身一啲年輕人同個歌手去框 ideas 啦，咁我哋 as 一個 producer 或者係製作人，我哋唔會話去參與好多。咁、我成日同你講，嗱，我咧去到你自己搞我食花生嘅，就係咁。咁所以都做得我好開心。 咁、但係譬如佢哋如果喺拍，因為拍 MV 咁，始終你哋拍嘢嘅經驗就好多啦。咁會唔會如果佢哋 會中間有啲 production 上面嘅會向你請教咁樣嘅都？ 他哋都有問嘅，不過問咗又唔用嘅 喎。例如咧，你俾啲咩嘅建議佢哋曾經？ 譬如 Hanna 咁樣啦，佢哋會自己有好多諗法嘅，佢哋改咗好好名叫 Hanna Day 咁樣，同阿 Hanna 即係有一個 holiday 咁樣嘅。咁佢哋其實有好多 ideas 擺落去，為要拍三個情節嘅 vlog 咁樣。咁我哋成日就算係我啦，或者係其他 advisor 都問啊，有咩可以將佢哋 linkage 啊咁。咁我就會用我嘅電視方法啊，不如加啲 voiceover 落去啦咁。就佢哋又唔中意喎，我哋好老土啊咁樣。所以 OK， 你哋老土咁，你自己嚟啦。 所以佢就翻翻去，俾翻花生我。 我食住等。 系啦，系冇错。 身经无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没一场，而不反顾，如同薄夜。回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似歌。我决心天地再刻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放飞翔。 因为咧，譬如喺啲歌手身上咧，我哋都会问啦，咁啲同学嘅 idea 会唔会俾到啲新嘅灵感你啊等等啦。咁但系，譬如佢哋啲意念会唔会有阵时可能你做开电视嘅，咁可能都话，咦，几有趣喎呢啲嘅谂嘢嘅方向或者方法都咁样。 都有噶，都几得意噶。譬如我即系点解我会食花生咧？就系、是、我讲啲嘢，佢哋未必会用啊嘛。佢哋觉得平时都见过啦咁。咁甚至譬如帮阿坤哥拍 MV 咧，佢哋好多100个 ideas 咁啦。咁阿坤哥又会抛啲出嚟。其实咧，啲学生暗哑又会觉得讲话啊，坤哥好多 ideas 见过啦咁样噶。好似我都 OK 咁，咁都觉得几得意咯。 所以其实咧，佢哋就系中间，因为佢哋各自都有私人嘅时间对住歌手啦，同埋对啲学生啦，佢哋知得最多嘢。 同埋你哋系会捉住啲同学，即系事后会问翻啲感受噶嘛？ 系啊，其实佢哋都会即系经过一个 point 嘅系爱上嗰个歌手多啲，多咗噶，好 sweet 噶佢哋。譬如会买个蛋糕俾 Hanna 啊咁样，我自己都唔知道，即系俾个 surprise 俾我 artist， 我觉得哇好 sweet 啊咁样。 OK， 咁但系而家就应该系松一口气啦，因为都完成咗呢、這个即系都几庞大嘅一个嘅 project 啦。 系啦， 咁样而家应该忙紧第二啲节目噶啦，不过佢 后期啦， 从来冇停过啊。咁样 公司人少啊嘛。 喂，咁啊，期待下究竟我哋呢个星河企划啦，到时播出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即系知道系除咗系有歌手嘅参与啦，同学嘅参与啦，同埋我哋电视部啊，好多同事咧，佢哋都系俾咗好多心力落去咧，就是、做呢个节目。 冇错，大家多多留意啦，咁样。 系啊 ，OK， 咁啊，多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新一日，你记得亦是昨日甜蜜，我的身 生活，却固执地为漂亮旧事固执，任当初分秒再融合，伴随相爱对象未能够结合，是几经挣扎至明白到，记得纵使记得错失了的爱还是错失，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凭成熟的勇气预备生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位置找新的里程碑，求爱给光阴处理，无后顾之忧，豁达地爱新的美，来年重遇你，定中在记忆，看青春小说在沉溺，但我与你灿烂未来也缺席，幸福的终结过程是我叹息，也许叹息痛惜过几次，然后爱惜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美，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位置找新的里程碑，求爱给光阴处理，无后顾之忧，豁达地爱新的你，怀念重遇你，终须放弃完整你后记，能诚实地对你预备新一个年度着日记，碰上新的你和怀念讲再见，找新一个自己，活跃于清新空气，期待这新一 吴宇坤坤哥之前的派台作品《和王和怀念讲再见》。刚才你听到和过去道别向前行是一种正面一点的感情的，但是都有一些是属于负面一点痛一点的感觉的。 要睡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雾，要扑进都市或废墟，挣扎要索去伤痛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 旺贤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刮骨》，当中讲的就是成长的各种痛楚。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前往澳门出席澳门回归20周年活动，期间会宣布一系列措施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报道引述澳门官员同企业话，措施包括建立以人民币计算嘅人民币计价嘅证券交易所，加快推动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以及为澳门划设邻近内地嘅土地以供发展。报道引述澳门官员认为，在香港持续6个月的反修例示威情况下，中央有关举措是奖励澳门没有出现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内地官员说，中央以往都是将优惠政策留给香港，但现在打算分散。亦都有官员表示，中央无意让澳门取代香港，只是需要制定应急方案，应对香港局势可能转坏，避免因为香港市场出现问题而影响内地企业。警方十月中在大角咀唐楼单位发现大量武器，包括怀疑汽油弹、自制炸药原材料等。17岁男学生和23岁女学生分别被控制造和管有炸药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两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在申请将案押后作进一步调查，不排除会以更严重的指控起诉两人。控方交代警方调查进度，话涉案怀疑汽油弹玻璃樽内的液体挥发性高，现场所检取的3部航拍机能负重达300至500克，单位内有手机连接电线，警方会调查是不是连接遥控爆炸装置。男被告申请保释被拒，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17日再讯。央视新闻报道，一架拍摄用的无人机昨晚擅自进入中环解放军驻港部队军营，一名39岁报称是摄影师的男子被捕。报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8点，该名男子控制无人机在中环海滨拍摄夜景，期间无人机失控跌入军营内，涉事男子随后通知解放军，解放军再通知警方，警方昨晚9点到场，以疏忽引致无人机对他人或财产构成危险罪拘捕男子。报道说，根据初步调查，无人机失控之前一直拍摄夜景。台湾的远东航空证实，因为长期营运亏损，资金筹措困难，将会在明日起停止一切飞航营运。在台湾，交通部民航局下午将会召开记者会。远航上午亦都在社交网站发公告，表示配合系统维护，远航的订位、购票各项功能暂停服务，又在网站公布停航消息。 远东航空1957年成立，是台湾首间民营航空公司，初期提供邮件运送等的服务。1962年投入定期客运航线，在台湾岛内的航线包括澎湖和金门，至于涉及大陆以至其他地点，共有47个城市62条航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4点，升348点，总成交金额90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9蚊；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9.93，跌6仙；中国平安91.3，升4.5毫；友邦保险79.75，升1.75；阿里巴巴200.2，升2.6；建设银行6.4，系升3仙。新上市嘅康明杰瑞制药系报13.5；美团点评100.2，跌1.5；信宇光学科技139.3，升系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94美元，卖出147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啦，龙尾就排到去海景花园。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大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是去中环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港大港铁站是车多，龙尾排到士美飞路。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那段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另外现在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稍微繁忙一些，南塘道上去大坑道的龙尾接近健雅花园。另外就是加路连山道出去礼顿道都是多车的，影响到落拨道出去的车龙就排到去骆驼苑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去到合和中心附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接近城市花园。收到最新的消息，因为有突发事故，金巴利道尖沙咀的金巴利道介乎加拿分道至到弥敦道的一段是封闭了。重复一次，因为有突发事故，金巴利道介乎加拿分道至到弥敦道的一段是封闭了的。其他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嘅骚动音乐，揾嚟有嚟自许廷铿嘅新嘅专辑啊！听日咧佢都会继续上嚟介绍佢十呢一张嘅专辑嘅。但今日咧就揾嚟一首嘅 side track 嘅作品啦，天赐基友王乐儿啊，讲嘅咧就系你要大胆啲做自己。作品嘅名称叫做《四书五经六欲七窍》。睇完呢啲四书五经之后咧，有样嘢你会学得到嘅，就系点样做到一个有道德嘅人啊！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金运倒退的厄运。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活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经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黑到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 方浩文新歌《人话》都唔系嘅，其实睇得到书咧，就唔等于你会参透到当中嘅智慧嘅。睇得到书，读得多书，唔等于你个人系有道德嘅，亦都唔等于你个人会识得讲人话嘅。尤其是我哋而家生于呢一个嘅世代，一个妖兽横行嘅时代，欢迎陈雷，妖字时代。 你里边了只出面纱。随歪风去摆漏，壮汉他变了几系瘦，随便践踏底忧，现今配置手那水一刀重手，游戏法则会批斗，困像这里发生热手，常斩都变乌狗，有血有性却被战过。大路走，谁亦准流亡找法。 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午嘅四点五十一分，而家五廿二啦吓。杜亚琼呢边咧拣嚟系杨丞琳嘅作品。 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难付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从雨伞碎了走出落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作曲有陈永谦，作曲有林家谦填词，有陈永谦啊。编曲系冯汉铭嘅呢一首广东话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啊。 连心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若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日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 分很重，夜里才想起做过碎自己，情意终于散，谁料早上落地，是我爱不起背叛男人，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生起你，为愿你跟我再遇上地契，其实我不会再提起，除非为何仍想起 睇翻嗰时，原来讲嘅系关于友情嘅故事。当然系关于一啲背叛啦、改变咗之后唔再亲密嘅一啲嘅朋友之间嘅故事。跟住落嚟呢首歌咧，都系讲友情嘅。但是歌词当中和歌名都看得出那种友情的坚固。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正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耶嘿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肯定有苏打绿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刚才都说这首歌其实都是关于友情的作品来的，因为那时候说吴青峰是写给张元的一首作品，两位才子才女都是很好的朋友来的。当你形容你朋友是你心目当中无与伦比的美丽的时候，我想一份感情是真是至真至动人的了。 Hey yeah, hey yeah,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Hey yeah, 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时间差唔多，一阵间翻嚟又 Give Me Five。